笑他世人枉要将看护路来行，曾想挚爱相伴，一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朱难，消逝烟雨间。 金庸笔下的大英雄非萧峰莫属，而关正杰唱的这首《万水千山纵横》虽然是虚竹传奇的主题曲，但从黄沾词里的意境看来，看这种豪气柔情和遗憾非萧峰莫属，短短的几分钟却可以唱出一段经典，这是过去的很多老歌所蕴含的魅力。而这些词曲唱的完美结合，也让所有的人被那个时代深深的打动。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，我们都会再用30分钟的音乐在你最喜欢的这家电台来相见。来，请出陈淑桦《一生守候》。 选择，你知。

飞，宁愿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把我相遇忘。 回头太难，这是华语歌坛的黄金夫妻档张宇和十一郎为歌神张学友创作的，收录在张学友1993年推出的《祝福》专辑里。后来张学友翻唱了这首歌，并记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《温故知新》。和张学友的版本比，和张宇的《回头太难》知名度和流行度一点都不与歌神的差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感谢你的继续光临，继续带来一首深情的情歌，张学友《忘记你我做不到》。 有爱就有恨，或多或少，有幸福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。跟你的温柔比较，一切变得不重要，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有爱就有恨，或多或少，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太潦草。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，心里像火烧，分分秒秒没有你，管他艳阳高照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要是什么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？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逃。多少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太潦草。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，心里像火烧，分分秒秒没有你，万